你好啊，今日健康解码咧，我系 Tony Wong 啦，好高兴今日请到咧阿 Sam 哥咧就过嚟咧就分享呢、這个佢食咗诶敏迪之后个湿疹嘅情况嘅。咁咧佢本身咧就阿 Sam 咧大约系20多岁到啦，咁工作咧系做文员嘅。咁咧佢食咗呢个敏迪之后咧就6个星期嘅，头嗰4个星期咧就系、是、早晚咧4粒啦，咁就之后嗰2个星期咧就早晚得8粒嘅。咁我就想今日睇下佢个未食敏迪之前嘅情况系点样，同埋食咗之后嘅反应系点样嘅。咁啊系啊 ，Sam 哥啊，你几时咧就系、是、开始知道自己有呢、這个湿疹咧？ Tony 哥你好，咁就其实我细个咧就已经有噶啦，咁但系细个就冇话好严重嘅，细个就开始有啲皮肤有啲红红地咁样啦，跟住就可能开始就因为细个就冬天比较严重，咁啊以为系天气冻干燥，咁啊所以会红啊，会敏感，同埋或者会甩少少皮啊咁样，咁就去到大概17、18岁开始就真系好严重啦，嗰阵时就系、是皮肤就烂啊，就会流脓啊，流血啊，咁同埋痕啦，痕亦都系一个好严重嘅情况，即系痕到即系时时刻刻都痕嘅，咁同埋流血啊啲情况就好严重，即系。即系啲衫都系血迹啊，咁样，咁所以就，但系嗰阵时都试过好多方法去医嘅，咁啊，例如话中医啦、西医啦呢啲都几廿个医生噶啦，起码睇咗，咁而其他啦，以前又试过练气功啦，咁样有啲好多啲古古怪怪嗰啲嘢啊，偏方啊都试过，但系都冇乜效咯，即系都系反反复复咯，有时有效，有时冇效，咁但系始终都冇办法将呢个问题解决。 哦，咁你西医嗰阵时候咧，就咁你咁细个啦，系咪又系食嗰啲西药啊？有乜好处咧？ 西医就好记得咧，就系、是、第一种咧，就系俾一啲药丸咧食咗就好眼瞓嘅，即系。 哦， 而家我就知道嘅就系个抑压咗个神经，即系嗰啲药。咁啊，就其实基本上咧食完就冇用啦，只不过系令到你嗰一晚咧就容易啲瞓得着咁解。咁啊，另外一种就系类固醇药膏啦，咁。又系啦，查嗰阵时就冇乜嘢咯，咁但系查完咁两三日又嚟啦，咁所以去到我大概21、22岁开始就完全放弃咗呢个西医，即系有时好严重，好严重，顶唔顺啦，咁可能一年就睇一次医生啊，咁样就攞啲类固醇嚟查，咁但系即系知道冇效啊嘛，咁所以都唔会再睇西医咁。 哦，咁你中医咧，你话有冇睇过中医咧？ 中医都有，中医起码睇咗10几20个啦。咁就反反复复咁 都系饮凉茶啦。 吓，饮凉茶咁，但系你知道第一中药嗰个反应就通常佢第一时间都话俾你听会再发出嚟嘅。咁但系又唔见佢收翻转头嘅，即系佢一发咗就更加严重。咁但系咧，你又唔见佢话会好转。咁所以中医都试过，真系已经成日试过，真系坚持睇1、2年，同一个医生都系冇用。咁所以，都冇再睇中医啦。 哦，咁你治疗法，你话有做过啲气功啦，咁你嗰啲做运动，有冇即系做运动嗰方面有冇帮你咧？ 咁我细个就好几活跃嘅，即系完全睇唔出有咁问题嘅。所以你话我会唔会话运动嗰方面有啲咩问题？咁当然如果皮肤唔好嘅时候。就冇办法做运动啦。气功就系我13年嗰阵时就去翻大陆学嘅。嗰段时间其实都有啲好转嘅，但系都冇办法根治到个问题啦。可能我气功嗰个作息时间就比较稳定啊。我嚟翻大陆学咁啊，可能6、7点就起身就开始去练下，或者去听书啊。咁啊，即系同埋啲饮食都好清淡啊。咁但系翻到嚟香港又。嗰段时间都比较稳定，咁但系你话有冇完全将个问题解决都冇啊，咁翻到嚟就又比较忙啦，因为要读书啊，要工作啊，咁所以都后尾就算练翻都冇翻以前嗰个效果，咁系咯，咁所以一直都拖到今时今日啦。 哦，咁你个人际关系咪差咗好多啦？如果有咗病？ 人际关系，你如果有问题就唔会想见人啦，你就算落街都唔想啦，就算你见啲唔识嘅人都唔想。咁就即系都好彩嘅，因为而家你有 Facebook 啊，你有 WhatsApp 啊，咁你都同啲朋友可以联络到嘅。咁但系始终真系争好远咯。你变咗你识新朋友又唔敢去咁，或者你 其实有时就算唔好话识朋友啦，你工作上你要见客，你要去做一啲嘢嘅时候，你都会好唔方便啊。呢啲好实际嘅影响嚟。 你个样会唔会话我偷偷见你嗰阵时好难面，咁你就难啦，咁你就红得好犀利啦。咁你嗰阵时候点样处理咧？冇话啊。 我嚟， 因为你 就见 客啊嘛。 我嚟嘅时候就都冇嘅咁。因为我有查啲药膏嘅，我有一只药膏都查完都有效，但我都唔会成日查嘅，因为我都惊佢入边系有啲类固醇嗰啲，我估都有噶啦。咁但系嗰只就 keep 住查啲药膏咯。咁药而家我都唔食噶，因为食完都冇用。咁即系其实有时系自己呃自己，食完啊好啦，今日好咗啲，同埋会有依赖啊。即系好似我头先讲有一只药系食咗会好眼瞓。咁我试过真系连续好长嘅时间都。晚晚都食，晚晚都食，咁食到咧，可能半粒，半粒又加到一粒，一粒又加到粒半咁样，即系长期咁样依赖个药物都觉得唔对路咯，咁所以都即系尽量去戒咗佢咯。同埋有阵时，我觉得皮肤呢样嘢就系你个状态差，咁你做一啲嘢令佢更差嘅时候，系一个恶性循环嚟，咁就要尝试下即系。 但系点解你揾到敏迪嚟试下咧？喺网上或者呢个世界咁多种唔同嘅保健品。 哦，敏迪我都系有听大飞节目嘅，咁啊有佢就话即系有个咁嘅产品，咁就咁同埋药我就已经放弃咗啦，咁我就冇好多年都冇食药噶啦，咁就佢就话呢一只系天然嘅， 即系 产品嚟噶，咁我就联络阿大飞噶嘛，咁就上咗嚟就试下啦，咁同埋我个情况其实老实讲真系好严 重啊， 真系好严重， 见到佢初初咧就。 就唔系我而家 烂晒咁样嘅，咁呢个食咗而家嘅敏迪啦，食咗段时间六个星期啦，你觉得而家个身体情况点样咧？ 系， 咁你而家身体话面红，我见到面都冇红到啦，同埋你焦咧甩晒啦，咁啲疮好似收晒水咁，你 开头食嘅时候就有少少去厕所比较急嘅，咁因为可能要适应嗰个份量，同埋我听阿 Tony 你讲话个份量都比较多嘅，即系。 因人而异啦，因为你食咗 十 六粒， 份量 十 六粒， 因为苹果有果胶，令到个大肠啦个蠕动得好快。 咁就开头少少唔方便，不过好彩我工作就可以即系随时去厕所都即系自己都可以控制到。咁就但系适应咗之后咧都稳定嘅，即系呢个情况。咁就最先嘅效果就系痕嗰度啦，痕嗰度其实真系有减少。其实痕嗰度减少已经帮咗好大嘅，点解咧？因为你唔痕，即系代表佢冇发炎，冇发炎，咁你唔拗佢，其实佢就唔会烂，唔会烂就唔会流血，唔会流血咧就唔会结焦，唔会结焦咧，即系佢一个恶性循环嚟噶嘛。咁你一唔痕，你冇开头嗰个痕咧，咁你后边嗰啲都唔会发生， 即系冇拗烂啲皮肤。 系啦，咁你冇拗烂啲皮肤，咁你。其实佢自己都会慢慢埋口啊，慢慢变正常啊。咁所以呢个第一个反应就系嗰个痕咧就减少咗好多。呢个系比较明显嘅，其实。咁 瞓得好唔好咧？而家 瞓觉，我觉得入眠啊，以前咧可能要碌嚟碌去，碌嚟碌去都未瞓到啊。咁同埋比较容易醒。咁而家咧就比较容易瞓到觉咯。同埋我以前咧严重嘅时候，即系未食呢个产品 系啦， 或者以前严重嘅时候啦，以前我曾经都经历咗一段很长时间，很严重。咁就即系个瞓觉嗰个情况系好，即系一瞓得比较少咧，休息得比较少咧，就已经即刻个皮肤好明显地系，即刻可能我今日瞓得好少，咁听日就好红噶啦，已经即系即刻睇到嘅个情况。咁所以，但系而家就有改善咯，即系而家可能夜瞓少少啊，或者赶工作啊，咁都唔会话去到好严重嗰啲敏感即刻走出嚟。 系，而家我见到你个焦啊乜嘢甩晒出嚟咯。咁而家厕所去唔会去咗少咗啲咧？食咗六个星期， 食咗六个星期， 初初你就 系 多少少咧？ 初初都有多。咁而家间唔时咧，间唔时咧，咁都都有嘅。咁又唔系话完全冇晒咁样。可能我真系比较严重，所以就即系要一段长啲嘅时间啦。咁咯。 咁當然會要適應啦，食一段時間啦。咁而家你覺得而家你敏迪之後喺工作上啊、人際關係會唔會好啲咧？會唔會話好似自卑咗啊？就喺 自卑 會唔會？ 咁啊， 因為你有人每嘅，你譬如爛面嗰陣時，你都唔想見人噶嘛。但係而家你冇啦嘛，你嗰面皮冇爛到噶啦。 咁啊，我自己都幾硬淨嘅本身就，咁但係呢個問題又點都有影響啊。老實講，因為其實你自己唔好受，你都人哋都唔好受，即係人哋同你講嘢都唔好受。老實講，即係。同埋你會有好多問題嘅，即係你話有啲皮屑啦咁樣嚇，咁你淨係好簡單，淨係皮屑就唔好講你其他嘢，已經會人哋都會覺得對人哋有影響，即係你搭車都坐喺隔離咁樣 嚇。有人唔係好清楚，就以為你依傳染病嚟嘅。 係啦，呢個係傳染病咧。係 啦，驚你傳，其實咧呢個濕疹唔係傳染病嚟嘅。 係啦，我 只係免疫系統失衡啫。 因為我都係都聽過好多呢啲説話啦， 咁你話爛個皮膚係皮膚炎啫，因為你。选择你玩硬咗， 因为你始终有血噶嘛，即系你嗰啲伤口有血啊，或者好核突啊， 咁其实系咪传？ 人哋睇到都唔会觉得舒服啦，至少系咪先？即系就算佢接受同你即系做朋友啊，或者有啲原因系要即系同你，即系佢就算佢唔介意，你都会介意咯。 咁你食饭嗰阵时候会唔会好介意人哋话啊同你食嘢咧？譬如饮酒啊，食啲譬如牛肉啊，或者会唔会？ 我自己本身食嘢咧都几注意嘅，因为其实都有咁嘅问题嘅人，我谂佢哋都会好注意噶啦。咁以前咧，例如话一食一啲比较敏感嘅嘢咧，其实就好容易就即系比较容易就会触发到个敏感，即系会严重咗嘅。咁而家咧就而家都会有食，但系咧就冇咁明显，即系唔会以前好明显就嚟话一饮少少酒咧，就即刻嗰块面就红得好犀利。咁而家就冇，同埋以前嗰种红咧就系会好似痕嘅，即系会喺痕喺入边。咁当然就即系而家都少咗呢个情况嘅，即系而家冇去到咁夸张。 天气咁干燥啦，咁你会唔会话特别点样注意咧？话搽 cream 啊，好似同平时咁样咯。 我自己習慣就唔係好中意搽啲咩嘅，因為我自己覺得其實你攞啲嘢去即係掩飾咗一樣嘢咁，但係唔係實際上有太大幫助，因為搽咩其實我搽咗好多嘢㗎啦，已經藥膏搽過，凡士林都搽過，咁甚至好多嗰啲咩補濕產品我都試過用，咁但係我覺得係裏面有問題，我自己都即係就算以前冇睇醫生啊冇咩，我都覺得係裏面出現問題，咁所以我覺得。我宁愿去面对即系嗰个问题咯， 即系首先改善咗嗰、那个免疫系统嘅问题先咯，先至话，因为外边嗰啲皮肤，因为你本身因为出咗嗰啲叫湿疹，即系或者水肿嗰啲咧，变咗嚟讲你本身咪痕咯，系嘛？ 系。 咁你解决咗啦，咁你而家就谂住就会食嗱，其实食依家啲产品系食物嚟嘅，所以咧有啲朋友话食个零星期想好咧就未必噶，咁你一定要食一段时间啦，因为因人而异。好似你个皮湿疹嘅皮肤咁严重咧，而家六个星期睇到真系好好噶啦，真系好好噶啦。 系因为呢个廿几年嘅问题，老实讲，即系你 有啲真系话你个零星期要好翻， 同埋你束手无策。即系以前我好多医生又话咩三剂药搞掂啊，咁即系都唔知道听过几多呢啲咁嘅嘢啦。又话食啲咩以前又食啲咩维他命 C 啊，又好乜嘢都试过咁滞嘅，即系好多嘢。即系冇，即系其实都贵啦。首先个经济上面都有负担啦。咁二嚟其实亦都系冇用咯。咁变咗所以其实我都好长时间都冇食过呢啲咁嘅。咁我就听，所以都系抱住一试嘅心态上嚟即系睇下，睇下了解一下呢个产品究竟 都已经帮到你啦。六个星期啦，咪睇到我哋睇到你嘅变化都好好啊。 而家面同埋而家其实有一个另外一个情况就系几明显嘅，就系如果冇问题嘅地方咧会变白，呢个就 系 明显系会变白，即系变白咯，明显白咗好多啊！即 系啦系啦。 咁而有问题嘅地方咧就冇咁红啊，即系呢个都系一个重要嘅，因为你唔红，头先讲过就你唔红就唔会拗，你唔拗就唔会有后边嗰堆嘢出嚟，咁亦都唔会细菌感染啊嗰啲。 系系啊， 咁就变咗所以其实首先要将最即系其实听落去好似好湿碎啦呢啲嘢，咁但系对我嚟讲，其实呢啲嘢已经系一个几大嘅帮助，因为你就系头先讲你嗰个皮肤即系。 唔好，咁你影响到你工作，影响到你嘅，可能影响到你系影响到人际关系，咁啊影响到你经济，因为你翻工都翻唔到，咁你点咁你就个心情亦都会影响啦，因为你其实可能你好多时候就唔想见人啊咁样，咁所以其实如果就算最基本嘅改善，我觉得已经系。即系对呢个病嘅病，尤其是严重嘅人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同埋，其实好多人都对即系医好呢个病咧，已经失去信心。即系我觉得，我身边有几个朋友都系咁样，佢哋都已经唔会再理啊。即系哦，有咪有咯咁样。反正我即系都试咗好多嘢啦，都系咁。 我都听讲十几年都医咗十几年喎、 我都医咗廿几年啦，系咪？我自己都不停， 佢哋都好，我哋叫做好 patchy， 即系好败啦，系啦，系沮丧咁样， 系啦。 咁今日就系差唔多啦，咁样系啦。今日即系介绍个敏迪咧，就俾朋友听下咧。原来我哋咧食呢个敏迪咧，都可以帮助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好多人嘅问题嘅湿疹问题啦。差唔多全香港咧，话俾你听，系差唔多好多人都有呢个湿疹问题嘅，占咗好大部分嘅，好多人都有嘅。所以希望今次介绍呢个敏迪俾大家咧，就希望大家就会了解多啲呢个敏迪点样对你哋嘅帮助咯。今日系咁多啦，多谢阿 Sam， 拜拜。 好，多谢。